币6.917，英镑对美元1.323，欧元对美元1.188，澳元对美元0.721，新西兰元对美元0.655。日经平均指数报23,091点，升210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54.67美元，卖出1,955.46美元。天气方面，受高空反气旋影响，中国东南部天气普遍晴朗。此外，位于吕宋附近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酷热。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3%，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啦，较早前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小榄快线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啊，清理咗大约系几分钟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智乐花园对出噶，就系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小榄快线嘅意外咧，就清理好，咁车龙未消散啦，龙尾排到去智乐花园对出。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仲是正常，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过海排到骏发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对出。另外，昨日受爆水管影响需要封的路现在已经重开了，包括是屯门的天后路，介乎红墙路至到叶旺路一段来回方向全线解封，就是屯门的天后路开返，马田路都是开返的，介乎教育路和马塘路之间来回方向全线解封，马田路开返。而在港岛的紧急维修工程，筲箕湾道去湾仔方向介乎新城街和海眼街的唯一行车线现在都是封路重开。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新冠肺炎疫情反复，市民尤其是长者有较高风险出现严重病情，他们要尽量留在屋企，避免出街。亲友应尽可能帮他们处理购物等日常生活需要。如果长者要出街，记得戴口罩，勤洗手，留意最新疫情。如果不舒服，就算病征轻微，都要即刻睇医生。同心抗疫，你我都做到。 我 Barbie 林慧的 Good Morning 呢，就是当我早上起身擘大眼的时候呢，第一个见到的呢就是我女女了。如果我见到她还是睡得很香甜的话呢，我就会觉得有一股暖流流遍我全身，令到我觉得呢整个人都很温暖，整朝早都很开心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早晨，早晨啊！8:07，早晨小白， 早晨啊，哦，早晨各位听众， 早晨啊，啊，星期五啊吓，咁啊，今日咧尽量保持心情都 happy 一啲啦，咁啊，头先咧听到 Barbie 嘅宣传声带啦，咁啊，请埋 Barbie 出嚟，睇下今日有冇好开心同埋好温暖嘅感觉先啊！早晨 ，Barbie， 早晨啊 ，Barbie。系啊，今日咧，我肯定啊，你除咗觉得温暖之外咧，仲觉得好热啊，因为呢个酷热天气警告已经生效紧啦。 因为我今日好早就翻咗嚟电台有啲工作啦，咁所以咧，我翻嚟电台around 6点钟嘅时候咧，有啲清风送爽啊，仲想同大家讲话，哇，有啲秋天 feel， 点不知咧啊，酷热天气警告咧现正生效咯，咁样咁啊 ，Barbie 你嗰边天气点样啊？而家嗯。 其实而家咧都已经系有阳光噶啦，咁啊希望咧大家见到阳光咧，虽然系好热，咁但系咧心情都靓啲啦。喂，不过讲真咧，我其实好期待秋天噶。 哎呀，可以着只期待啊， 可以着好多衫。 我等咗好耐添啊，冬天添啊，我更加期待。 香港人咧啲秋天衫咧几靓嘅，其实好多时候搭配得，因为又可以即系除咗件恤衫或者 T 恤以外，又可以多啲配搭。咁啊，女士们又有更加多穿衣之道啦。 啦，可以即係你諗下年頭到依家大家都冇乜心機著衫啦，期待秋天疫情過去，跟住大家呢可以扮靚靚出街啦，咁樣唔知 Barbie 係咪都係咁諗呢？ 當然啦，同埋呢秋天呢我覺得喺香港嚟講呢比較短暫㗎，一係呢就好快無啦有寒流嚟啦，一係呢就其實女士們呢最尷尬一樣嘢就係呢夏天轉秋天嘅時候咧，嗰啲秋裝咧，如果你買定一大堆咧，因為佢夏天嘅時候已經開始出秋裝噶啦嘛。咁如果你而家已經係入咗好多貨嘅話咧，其實咧你一到涼涼地，你好快拎出嚟著。如果唔係，就好快著唔到噶啦。 係啊，咁啊，睇下可唔可以捕捉呢個季節啊，換季嘅時候買咗啲衫啊，最好著下佢啦，同埋令到自己咧著得靚靚咁。 好難嘅，而家香港咧買衫要好有智慧嘅，即係你夏天嘅時候佢出秋冬裝啊，係咪先？咁你最好咧。在香港都是买秋装算啦，香港冬天所余无几的是不是留返一两件呢即是挡得下冻的算数。 同下身喎，不过香港就最紧要有防水功能喎，是啊，咁睇返今日详细的天气，因为都有啲骤雨是不是小白。 是啊，嗱咁今日天气方面大致天晴啦，咁但局部地区都有骤雨㗎喎，日间都系酷热嘅。最高嘅气温呢都系去到33度，哇睇到双三啊 ,33 度吹微风，咁指望未来几日呢都系有几阵骤雨。咁周末嘅天气点呢，周末天气就是酷熱的，現在29度，相對濕度83% 的，是時候 plan 下星期六日，雖然就叫大家來家啦，同心抗疫啦，但都有入貨啊儲糧的時刻的，或者想下星期六日同家人在家煮些什麼食啦，不知道 Barbie 小白和我都會不會這樣做，不過我們首先星期日要做節目先，我要把握了一個今日放了工之後，還有星期六呢 plan 下有些什麼做先。好了，講開有啲咩做咧？同大家咧睇下今日嘅通胜啦。嗱，今日嘅通胜咧就有三样嘢都系较为罩忌少少嘅，包括作灶啦、动土啦、破土啦。咁啊，适宜嘅嘢系相对比较多啲嘅，就有咧嫁娶啦、出行啦，咁啊仲有祭祀啦、入殓啦、安葬啦等等都 OK 嘅。咁啊，呢个就系传统智慧话你知啦。咁啊，至于今日嘅市况啊，点去走向咧？咁啊，转个头就要交俾咧财金达人啊，帮我哋分析一下 啦。今日 Dicky 系啊，今日系 Dicky 啊，咁啊交俾 Dicky 之前咧，唔该 Barbie 先啦，唔该 Barbie，thank you， 转头再倾过，拜拜。 早晨啊！星期五嘅早上8:12啊，呢个环节咧，请嚟啊金利丰证券有限公司研究部执行董事啊黄德基 Dicky 啊，帮我哋分析大市。Dicky 早晨， 早晨好，各位晨光嘅听众，星期五好。 早晨啊，咁啊星期五好啊吓，咁啊睇下今日会唔会好过琴日先啦。琴日港股啊真系麻麻地啊吓，咁啊唔知港股嘅，咁啊亚太区嘅股市咧，咁啊琴日都要跌嘅，咁啊恒指咧就跌387点啦，咁啊国企指数都跌啊，跌157点啊吓，咁啊睇翻隔晚美股咧，啲科技股啊做好啦，咁啊连带咧咁啊借阿里巴巴咁啊出业绩啊吓，咁啊多赚28%，咁啊胜预期啊，咁啊究竟呢一个股份又应该点睇咧？成个大市又应该点去分析咧？交俾 Dicky 啦，唔该晒。 好，咁啊，先讲下呢一个寻日港股啦。虽然咧都系比起即系即日嘅低位咧，都已经系略为收窄咗跌幅噶啦。不过哇，即系都系个表现都几曳下，即系望落去咧，好多啲股份都走晒样咁样嘅。当然喺过去呢段时间我都有讲，或者琴日都有讲啦，就始终。即係所謂嘅中美嘅關係，經常都講唔係法院訴訟、刑事檢控，或者係貿易壁壘加關税咁簡單啊嘛。而家係全面嘅外交戰，咁啊無日無之嘅，日日都有新招嘅。咁所以咧，即係喺兩國烏烏混混嘅情況之下咧， 投資市場氣氛唔多唔少都有啲影響。咁但係咧，始終咧萬變不離其中，即係大家又會將個焦點又放翻業績嘅。咁所以當業績表現好嘅時候咧，咁最少唔好話個市先啦，相關嗰啲股份都會做好。咁嗱，當然尋日啦，我都有講到啦，或者尋日喺某一份報章嘅一個專欄咧，咁我都講我自己咧就對阿里嘅業績係相當之有信心。咁我都直情講埋個數字，咁我就我估增長25啦，咁但係我又錯咗啦，人哋係28，仲勁。咁我都已經係預係市場預期上限啦。當然最客觀、最樂觀嘅諗法就係、是、啊，咁你而家疫情。咁好簡單就係大家都會係即係宅啦即係宅在家中嗰個宅啦、住宅個宅啦。咁有啲咩可以做呢？咁梗係網購㗎啦。咁所以呢即係所有同網有關嘅嘢呢個業績都係會比預期好嘅。所有同實體店有關嗰啲呢咁就唔使玩㗎啦。咁所以即係都係嗰句。咁點解港股又真係個指數表現咁差呢？咁第一就係呢一啲新經濟股份，即係最少阿里都要9月7日先入恆指啦。咁啊，即係升極都幫唔到個恆指。而第二就係咁喺我哋個恆指裏邊，咁啱我尋日就去咗某一個即係美國嘅即係電視台啦，做訪問啦。咁當然唔使去啦，而家下就 Zoom 嘅啫。咁啊都有講到就係一個好簡單嘅一個概念，就係、大家都會明白噶啦。就當而家喺呢一刻，即係一啲傳統舊經濟股份而望埋去我哋個恆指度，哇！淨係地產股咁啊，恆河沙數啦，跟住咪又係嗰啲單個位數字市盈率嗰啲，真係亦都俾唔到更高估值佢嘅內銀股咯。咁所以點解而家恆指嘅 P/E 得10倍，咪就係咁咯。咁所以嗱，9月7日呢件事會改變㗎，因為即係隨住阿里、小米、即係藥明都好啦，即係呢啲都係啲具增長潛力嘅股份。咁入咗落去個估值亦都當然高好多啦。即係如果講所謂嘅 P/E multiple， 即係市盈率。咁所以咧，即係。唔使等㗎啦，到時一加呢咁就恆指嘅市盈率就拉咗上去㗎啦。所以即係唔使講話哦好平喎個市盈率，咁點解咪就因為好多都係地產股同內銀股囉。咁所以真係冇辦法。咁但係頭先講阿里嘅業績呢，咁即係無論你話經調整嘅EBITDA 啦、又或者整體嘅即係所謂嘅普通股嘅淨利潤呢，咁我會覺得喺佢哋嘅業務裏面，特別係即係商業嘅收入啦，以至到即係整體電子商貿嘅業務咧，都表現都相當之強啊！咁啊，真係亦都為我諗佢未來當螞蟻集團都而家嚟緊來勢洶洶要上市咧，做咗個好靚嘅勢出嚟。咁啊，到時可能又萬人空巷啦！即係呢一隻超級無敵獨角獸，可能個集資額大過呢個沙特阿美 Saudi Aramco 嘅呢間公司嚇。 咁啊，全球集資額最大，有機會係啦，呢個螞蟻金服即係螞蟻集團啦。咁啊，嚟緊亦都有傳月內又會上市啦嚇。咁 嚟啦嚟啦，快啦！ 係啊，嚟啦嚇！咁啊，究竟啊睇啲下啲散户股民啊睇下甩 唔甩錢啦， 甩唔甩錢啦咁樣。喂，但係Dicky 頭先你講嗰樣嘢都係好反映到事實嘅，就係話喂恆指方面其實此刻咧就未必反映到啲新經濟股份，要到頭先講嘅九月嘅時候先得啦。咁啊，琴日好明顯有一件事就係、是、友邦出業績啦，咁啊差過預期啦。咁啊，個個股票分析員咧都賴友邦噶啦，就話哇，就係俾佢拖住個後腿咯，搞到恆指要跌咯咁樣。咁Dicky 係咪都係有咁嘅想法咧？又調翻轉頭就係、是，如果部署一啲自己玩開恆指啊，或者有投資開嘅咁樣喺指數方面嘅，咁係咪九月？嘅时候意味住恒指有机会又上去啲高啲嘅位置咧，咁嗱呢度有两个问题啦，交俾 Dicky 答下先。 哦，咁啊嗱，都非战之罪啦，即系如果你话讲友邦嘅业绩，即系佢比起佢啲即系全球嘅同业，我唔觉得友邦差噶啦，已经讲业绩，但问题系都真系又系大家都未睇到佢盘数，都会估得到会发生嘅事，都讲过噶，咁即系。當呢一個疫症蔓延到全球，咁當香港嚇可能港澳地區嘅情況好啲啦，即係相對地都唔可以用好嚟形容，即係叫做即係相對受控啦。咁內地都係即係叫做早嚟早去啦嚇，即係個疫情啊。咁但係即係你好客觀，當即係人與人之間而家要係少見面啊，少接觸啊咁樣嘅時候，咁你即係啲保險嘅從業員又點樣見客呢？你話哦，可以市長可以宣， 但都簽唔到單啦、 啊。係啦，就係呢樣嘢啦。你可以解釋到，你可以見到面溝通到，但係你好難係令到個客户係大筆一揮， 簽個靚名落去就真係簽好張保單，呢、這個真係基本上冇乜可能。咁所以呢段時間對於從業員嚟講咧，肯定係好困難嘅一段時間嚟嘅，因為好困難去見客，好困難去簽單。咁但係我諗即係你話佢嘅業績都預咗啦，咁同埋友邦大家都知啦，本來咧就友邦啦、騰訊啦，同埋呢個匯控咧，都一路挨住喺即係 10% 嗰個個股上限啊，佔恆指。咁但係其實早前咧，恒生指數公司宣布即係季度檢討嘅時候咧，佢亦都模擬咗就係假如恆指嗰個嘅成分調動係由宣布嗰日即係模擬計算出嚟咧，咁已經見到咧友邦同匯控咧已經失去咗嗰個個股上限 10% 嗰個嘅地位啦，因為要明白加入去嘅，譬如阿里啊、小米啊，都唔係細啊嘛，嚇藥明嘅細啲啦，咁所以咧就佢哋又賺大咗個位喎，咁變咗咧即係當友邦個股價又有所回落啦，咁匯控嘅股價係好顯著地回落啦，咁已經咧係去唔翻個個股上限，即係而家淨係剩翻隻騰訊啫。咁啊，去到嗰個頂榜嗰個10%嗰度，咁所以即係呢個亦都係反映得到，即係傳統舊經濟股份喺呢一個新型肺炎疫情嘅影響之下咧，即係嗰個生意真係相當之難做。咁即係只可以講真係要等時間啦。即係呢個，如果你話純粹講即係友邦嘅業績，以至到其他金融股嘅業績，咁就真係唉，即係只可以講疫情。总会过去，会过去的嘅时候，咁佢哋嘅业绩，我谂相信都会系即系有个改善嘅。咁但系睇翻啲券商都唔系睇得太悲观，因为始终喺而家呢一刻系反映紧即系过去嘅一个状况啦。咁但系即系随住慢慢即系重启，咁我谂都会有改善，但系始终就系都需要啲时间咯。咁即系唔系话咁快啲人就会出翻嚟见咯。 系咁啊，持有友邦嘅朋友仔就最乐见一句说话，就系、是、希望最坏嘅时间已经过去啦。咁亦都 呢句嘢 就系好多嘅券商都有讲呢一样嘢啦。咁所以就冇太调低个目标价嘅。咁但系睇翻友邦份业绩就真系麻麻地啊，盈利咧就跌近35%啦，接近咧。21.9亿美元啊，咁所以就即系其实大家都同步过冬啦，咁身边都好多朋友做金融啊，做保险咁样，咁希望呢段时间可以守得住啦，挨得过去啦，咁啊，即系香港人系掂嘅啊，可以撑得过去嘅，咁啊， 继续正面积极面对啦， 系啊， 亦都寄予保险从业员咁啊，唔好放弃，同埋咧都继续同客户保持联络吓。拍片啊，咁跟住又见下面啊，咁即系视像嗰只啊，咁啊都系即系保持住一个关系咯。 咁啊转个角度啦，讲埋只港交所啦，哇，琴日又继续回吐喎，咁当然系跟住大市啦。咁啊，有啲朋友都话，哇，其实港交所嘅前景咧都系亮丽嘅。咁头先都有提及过啦，譬如买金服咧，哇，最大接近全球最大嘅 IPO 咧，有机会啊，月内啊，又嚟香港嗰度啊，咁啊，应该就俾生意港交所做啦。咁啊，应该股价方面啊，算唔算系稍微低一啲咧？咁啊，散股民又可唔可以试下喺呢啲位嗰度低吸咧？咁啊，比较实战啲嘅一个问题啦，交俾 Dicky 答埋佢啦。 好，咁啊，港交所即系388都去过388啦。咁我谂即系去到呢个水平咧，都反映咗唔好话一切啦，都反映咗好多乐观嘅预期。咁当然即系港交所，大家都知嘅，即系我亦都冇得呃大家嘅。我不嬲都唔系好睇好佢，但系直到一件事发生咗之后咧，咁我改变咗我睇法嘅。神光嘅听众实施就系、是，当有咗呢一个即系 同股 系啦，不同权啦，第二上市之后咧。咁我係真係改變咗，再加埋中美貿易戰咧，咁我就更加改變睇法嘅，就係話講緊哇，一浪好多嘅呢一啲美國上市嘅中概股都可能要排住隊翻嚟香港上市。咁當然啦，佢哋都可能好憧憬喺內地嘅即係科創板啦，估值可以高好多嘛，大家都望到噶啦，嗰啲回歸科創板嗰啲股份係即係離地地高估值噶嘛，仲甚啊康熙諾啊嗰啲，即係表個不提啦。好啦，咁所以咧。即係呢一浪咧，咁多啲所謂中概股回歸咧，咁肯定係對港交所有極大嘅幫助，因為翻親嚟嗰啲都唔係細隻，集親資都唔係小錢。咁但係咧，你話喺而家呢一個水平咧，我諗最少反映咗兩個預期，就係、是、一，就係、是、中概股一浪 好大浪嘅回歸，即係好多隻嘅回歸，以至到咧就係話大家都會對於個即係所謂嘅港股目前而家呢一刻嘅即係預期都會係樂觀，即係話成交金額都唔會太低啦，同埋都會估計住下半年啲新股都係繼續嚟啦嚇咁。OK， 咁係嘅事實嘅，但係我覺得如果咧388蚊咧，咁我諗就都我都唯有再 等下， 真係又講翻嗰句就係呢啲水平咧就再。即係好顯著上升空間有限啦，只係咁講啦。 完全明白曬啦。咁啊，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金利豐證券有限公司研究部執行董事啊，黃德基 Dicky 啊，幫我哋分析大市啦。Dicky 頭先有提及過嘅股份，自己有冇持有咧？ 冇持有嘅，唔該。 好，唔該曬。咁啊 ，Happy Friday， 下個星期再傾過啦。拜拜。早晨啊，咁多位晨光嘅听众，如果你都有一啲股票嘅疑难，想财金达人答一答你问题嘅话，欢迎你打电话嚟1872388，讲低你嘅问题，转个头阿欧就会咧问一问财金达人，究竟你嘅股票揸好放好，定还是再添啲好呢？1872388打嚟啦！ 二台通识60秒 ，Rebecca 喺一间物流公司做文员。产假结束之后返回工作岗位，最初获批准使用办公室空置的房间和会议室杂语，他对有关安排都觉得满意，因为两间房都是整洁以及令他有私隐。但是一星期后 Rebecca 就被派到仓库执行盘点工作，这个原本不属于他的工作范围。上司跟他说只能够在仓库或者附近的商场杂语，还有不准在办公室存放母语。再过几日，公司要求 Rebecca 回办公室工作，但是指明不准他处理私人事务，包括在办公时间内杂语。最后 Rebecca 向公司辞职，以及向评基会作出投诉，指公司对他作出家庭岗位歧视。透过评基会的提早调停，物流公司同意向 Rebecca 发出道歉信、聘用证明书，还向他支付相当于两个月基本薪金的款项，个案得以解决。以上资讯由平等机会委员会提供。 声音演绎李志刚， 二台通识60秒。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以下的印尼语广播是有关预防及控制疾病禁止群组聚集规例的呼吁。 Sedapat mungkin tetap di rumah saja waktu libur. Kalau perlu keluar, pastikan hindari tempat ramai dan praktekkan social distancing. Jumlah orang yang diizinkan dalam perkumpulan di tempat publik sudah diperketat menjadi 2 orang. Kalau ikut kumpul-kumpul lebih dari 2 orang waktu peraturan berlaku, akan kena denda tetap 2.000 Hong Kong dolar atau denda setinggi-tingginya 25.000 Hong Kong dolar dan penjara 6 bulan. 我们在乎你，香港电台同心抗疫。 我要告诉彭爷爷的一件事。 早晨啊，小白。 早晨啊，欧。 早晨啊，彭爷。 早晨，彭爷爷。 早晨，早晨啊，各位晨光听众。早晨啊，欧同小白。哇，终于忍到依家先开始 出嚟 啦。嗨，大家好，仲记得我吗？ 梗系记得啦。 中烟主持啊，我系程振鹏啊，早啊。 系早晨。 今朝有咩事要话我知？ 喂，今日咧，呢件事原先系啲享乐事嚟嘅，不过咧，因为疫情咧，就变咗网上版啊。因为咧，旅发局咧都因应疫情啦，将一年一度嘅呢个美酒佳肴嘅巡礼咧，移师到网上举行咁啊！究竟咧啊呢、這个网上举行嘅呢个美酒佳肴嘅巡礼会点去？ 系 啦，点样闻下啲酒香咧？ 我就帮大家索到啲料啊！原来咧就会咧举办呢个网上嘅品酒啦，同埋烹饪班，譬如教你咧攞咗嚿鹅肝喺手咧，点样喺屋企用个煎 pan 可以煎得好啲咧，或者落啲乜嘢嘅配料落去咧？咁啊～又再夾啲咩酒可以發揮到咧？等你喺屋企在家抗疫嘅時候，都可以做到美酒佳肴咁樣咯。咁啊，大會咧 都有啲難度咁咯。 係啦，咁但係咧，佢有啲 quota 咧都係以半價或者比較便宜啲嘅價錢啦。咁啊，呢個係大會啊，即係講緊旅發局方面咧，就會事先咧速遞咗啲食材同埋酒咧，去一啲有份參與嘅參加者嘅住所嗰度先。係啦，即係譬如。 似你本教科书咁样啊。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咁样啊，即系 俾咗啲书簿费先。 系啦，即系你先俾咗书簿费啦，跟住当彭爷参加啦，咁啊，跟住咧就佢开嗰个视像之前嗰两个钟头咧，你已经收晒啲食材啦，譬如就当鹅肝再加一杯酒咁样，咁就即系直递到你府上，跟住你咪睇住个屏幕，跟住个屏幕实有啲好适饮适食嗰啲达人啦，就会教你嗱，其实咧就点样配啊，点样煎啊，点样好味啊，咁样咯，咁样一个咁嘅说法。 其实有分分钟系有机会系 live 嚟嘅， 系啊系啊系直播噶， 因为有食材喺或者有嗰啲酒咧喺身边啊嘛，咁嗰个 online 嘅导师一路讲解或者系嗱你 get 唔 get 到啊嘅时候，咁我真系 get 到， 系啊，真系可以做到嗰个感觉嘅。如果你屋企嘅网络系 OK 嘅话，亦都当局咧即系去进行呢件事嘅时候，个网络冇甩碌嘅话咧，咁大家都可以做到一样咧啊！你又煮紧，佢又煮紧，佢煮完食紧。你煮完又食緊嗰種感覺咯，係啊。 喂，同埋咧，通常啲美酒佳肴巡禮咧，好多時咧舉行期間咧就好強調咧，大家飲咗酒就千祈唔好揸車啊，咁嗰啲咧。咁如果你根本安坐家中去做呢個品酒嘅時候，好似安全好多啊。 可以飲多兩杯添， 係啊，安全非常多啊。 咁又唔好突然之間無端端就去飲多兩杯，平時你都唔飲得嘅。 係啊，咁啊，呢個都係一個疫情之下嘅新常態啦，令到大家在家抗疫嘅时候都好似仿佛有啲细艺啦，唔使咁闷咁 样。咁我希望佢系新尝试，就唔好变常态咯。 好啊，好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俄罗斯反对派领袖纳瓦尔尼怀疑被人落毒，陷于昏迷，正在医院深切治疗部留医，情况严重。纳瓦尔尼的发言人说，纳瓦尔尼星期四搭飞机由西伯利亚返回莫斯科途中，在机上觉得不舒服，客机中途紧急降落。发言人说，纳瓦尔尼在机场咖啡室喝过茶，怀疑被人落毒，目前要用人工肺协助呼吸。44岁的纳瓦尔尼不时批评总统普京同揭露国家贪腐问题，多次因为组织反政府示威而被捕。克里姆林宫话，如果有需要，可以安排纳瓦尔尼出国就医，但对方是不是中毒要经过检测。英法德三国关注事件，德国和法国愿意提供协助。德国一个非牟利组织将会派专机到俄罗斯接载纳瓦尔尼到柏林就医。美国以伊朗未有履行2015年的核协议为由，正式要求联合国恢复对伊朗的所有制裁。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克拉夫特说，国务卿蓬佩奥在致联合国安理会轮任主席的信件中，指控德克兰当局未有履行核协议，虽然欧洲缔约国曾经试图以外交途径令伊朗重回正轨，但伊朗持续不履行协议，因此美国别无选择，唯有采取行动。美国前年单方面退出核协议，但华府坚持他们有权要求恢复制裁，不过遭到中国、俄罗斯、英国和法国反对。法国、英国和德国发表联合声明，表明不能够支持华府的做法，认为有关行动和支持核协议的努力相违背，但是呼吁伊朗马上重新遵守核协议内容，以维持协议。伊朗外长泽里夫要求安理会抵制美国的要求，否则会为国际法带来危险后果，亦都会破坏国际机制，损害安理会的声誉。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前顾问、前白宫首席策略师班农涉嫌在一个为美墨边境围墙筹款的活动中诈骗被捕和被起诉。班农否认控罪，准以合共675万美元现金和资产保释。

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 情真拍， 朱海婷， 阿 O 白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神往第一线。 好啦，翻到嚟朝早8:38嘅時間啦，咁啊繼續聽緊香港電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線嘅，咁啊朝頭早嘅時候咧，啊耐唔耐都會聽到呢啲嘅叫做通告啊， 係 咩咧？白 射擊練習嘅通告， 冇錯啦，就係射擊練習嘅通告啦。嗱、今日都有嘅喎，今日由上午嘅8:00至到晚上9:00啊，咁啊喺呢個青山靶場進行射擊練習。日間練習時，該區附近將會懸掛紅旗指示；夜間練習時，該區附近亦都會掛喺紅燈指示噶。各界人士切勿進入區內，以免發生危險。咁啊都係今日朝。朝头早已经开始了，由上午8:00至到晚上9:00，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会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亦都会挂起红灯指示噶。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啊！ 咁啊，天朗气清，唔知道有冇帮助练靶咧？ 应该 有 喎、 啊，应该会好。 定还是咧，佢哋喺嗰啲叫做风雨交加嘅日子咧，都会继续练嘅。因为成日睇嗰啲电影就话到咧、大风嘅时候嗰啲追击手咧，咩射唔知道。成公里外嗰啲咧， 拉爬嗰啲啊嘛， 系啦，啊而家啲风大四五速，咁啊将你个角度调交多三度， 系啊， 跟住个距离 有风向咁样噶嘛， 计埋嗰啲风向嘅，所以天气真系好紧要。 同大家咧睇下今日详细嘅天气啦，今日大致天晴嘅，但系局部地区咧有骤雨，日间酷热啊，最高气温咧大概33度，吹微风啦。展望啦，未来数天咧就有几阵嘅骤雨，周末期间咧天气酷热啦，依家酷热天气警告咧现正生效啦，2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咧81%啦。 天气啊当然紧要啦，咁但系有啲乜嘢又可以，即系人咧就成日都唔可以即系叫做控制个天气噶嘛。但系其实如果我哋做好多嘢咧，啊无形之中潜移默化咗咧，唔系潜移默化，即系累积咗上嚟之后咧， 系 我哋破坏咗个地球。 系、哎、啊，咁又系。 咁破坏咗地球之后咧，其实嗰啲坏嘅天气咧，又系影响翻我哋自己。 系啦、啊，咁啊呢个因果嘅循环，咁啊有因先定有果先咧？咁啊大家听下今日 呢个应该系破坏环境，应该有因先嘅，应该系我哋嘅问题嚟嘅，咁人类嘅问题。 系啦、啊，咁啊今日咧，放心唔系佛学啊，系讲下一啲咧关于啊吓，即系保育嘅事宜啦。咁喺大学入边咧，掌握保育嘅知识先。 Welcome to Morning University， 欢迎嚟到晨光大学。 星期五朝早嘅晨光大学有我助教 Barbie 林慧，同礼拜五咧，我哋都会讲下啲咧同环保有关嘅议题。今朝早咧就请嚟绿色和平嘅 Francis 啦，早晨啊 ，Francis。 喂，早晨。 啊 ，Francis 啊，呢排咧啲天气真系好热啦吓，虽然话咧早两日就打风，不过打完风之后咧一样变翻咁热。 系啊，其实咧上个月嘅平均气温咧系高达30.2度嘅。咁天文台就话咧，呢一个系自1884年有记录以嚟咧最热嘅月份啦。咁另外咧喺七月里面咧，有20日嘅酷热日，同埋21晚嘅热夜啊。咁两个数字咧都系创咗单月嘅新高啦。咁啊，仲有喺原来喺7月11日至到30日期间咧，酷热天气警告系维持咗一共467个小时。咁呢个亦都系2000年推出呢一项警告信号以嚟咧生效时间最长嘅一个纪录咯。咁其实即系我哋香港嘅气温即系屡破纪录啦。咁但系呢个都唔系净系我哋嘅即系嘅现象啊。原来咧其实全球嘅趋势咧都会睇得到噶。就美国嘅即系一啲嘅科学部门咧去研究咧，就话其实今年咧头4个月啦，全球嘅平均气温咧都系有纪录以嚟第二高，就预测咧今年有70%嘅机会咧就系、全球嘅温度又系会有纪录以嚟最热嘅一年咯。咁呢啲升温嘅现象咧，即系相信同我哋即系人为嘅温室气体排放所造成嘅气候变化系有好密切嘅关系。 咁但系其实咧嗱，根据你哋对于啲环境啊或者系同环保议题相关嘅元素啦，而家呢一种热嘅天气咧，其实嗱之前咧都有好多唔同嘅组织都讲过话啊，其实都可能对人体有好多唔同嘅影响。咁其实系咪真系嘅咧？ 冇错啊，其实世界卫生组织都指出咧， 極端高温天氣咧，唔單止係即係啊令人暈啊、中暑啊咁樣，而係咧仲會有機會令到譬如心血管啊、呼吸道啊、腦血管啊、糖尿病啊呢啲即係咁嘅慢性嘅疾病咧係惡化。咁、亦都因為咁咧，喺高温熱浪期間咧，相關嗰個死亡病例咧就會增多咯。咁、隨住氣候變化危機去持續咧。全球嗰個温度上升咧，咁呢啲即係健康嘅威脅咧，我哋都會睇到有機會加劇啦。咁香港亦都有唔少嘅研究咧，去指出即係嗰個氣温同埋即係健康嘅關係。咁其中一項咧就係、分析咗咧，香港喺2000年至到2016年咧嗰、那個呼吸系統疾病入院數字同埋每日嘅環境温度嘅關係。咁就、有一項、就會睇得到咧，其實喺呢17年間咧。在夏天因为呼吸道疾病而入院的机会率呢是有一个上升的趋势。那我们就、估计呢、这个就是跟香港的温度越来越热是有关的。另一项研究也说呢如果、连续地去发生热夜咁會導致到嗰個嘅死亡率咧都會升高啊！咁大家就即係諗翻啦，其實啱啱嘅七月份咧，正正就試過有11晚咧係連續咧係發出呢個熱夜嘅警告啊！咁、即係晚上嗰個最低氣温咧係喺28度或者以上咯，咁所以。是啊，其實就好熱好辛苦啦。咁你可以諗到啦，如果即係多咗人因為熱而病，甚至乎死咧，咁就會加重咗個醫療體系嘅壓力喎。咁我哋而家仲話要去應對疫情啊。如果即係有人因為肺炎入院，其實醫護嗰個壓力又好大。咁加埋熱嘅天氣，又會再加重嗰個醫療體系負擔，所以其實都係一個好大嘅挑戰。 之前咧啲人仲话啊，可能天气热咧就可以杀死啲病毒啦，咁啊，但系似乎咧真系都唔系我哋所谂咁样噶吓。咁但系头先咧听阿 Francis 讲话咧，其实呢一种咁热嘅天气咧，反而系令到人体咧更加容易会出现呢个呼吸道嘅疾病。咁有冇话咧系边一类人啊，先至会容易啲中招咧？ 咁首先當然就係一啲有長期病患嘅長者啦，因為長者佢本身個身體都係即係較為虛弱啲啦。咁如果佢仲有一啲嘅即係長期病患咧，去到即係天氣好熱嘅時候咧，就好容易去即係病發啦。咁另外亦都會對一啲即係住喺倉房啊，或者同埋其他即係居住環境欠佳嘅基層市民嚟講咧，其實嗰、那個酷熱天氣對佢哋嘅衝擊又會比較大啲嘅。一方面即係有即係有啲人可能甚至冷氣都冇啦。即使有嘅話咧，佢可能慳電費又唔捨得開啦，咁變咗夜晚可能瞓覺好唔舒服啊，本身即係個身即係令到個身體就會即係冇咁即係冇咁健康啦。咁另外其實亦都受到嗰、那個即係熱浪衝擊嘅一啲朋友咧，就係、是、一啲長期需要喺即係長時間喺户外工作嘅人士啦，譬如話地盤工人啊、清潔工。咁其實我哋綠色和平都有同過一啲即係清潔工人傾過偈噶，咁就喺我哋嘅調查裡面咧都睇到咧有90%嘅清洁工人话咧都觉得哇近年嘅天气越嚟越热啦，咁有1/半嘅人咧就话佢哋曾经试过喺酷热天气之下工作咧系出现一啲中暑嘅症状，例如心跳加速啊、呼吸困难啊、晕啊、休克啊咁样，咁但系都好不幸地咧都有70%嘅人话咧其实佢哋嘅雇主咧就冇话因为即系一啲酷热天气俾佢哋有啲特别嘅安排，譬如话可唔可以避开最热嘅时间开工啊，或者俾一啲即系清凉嘅饮用水佢哋，咁其实都呢啲都反映到咧佢哋嗰個處境係好艱辛咯。咁其實講翻轉頭就話啊，我哋成日都話要去關心即係氣候變化啦，要去即係關心好似一個即係環境嘅問題啦。但其實呢一個危機就唔係淨係同即係北極嗰隻北極熊有關嘅，而係同我哋即係嗰個人體嘅健康都係有密切嘅關係。而當中一啲嘅弱勢社群咧，佢受個威脅係更加大咯。 講緊嘅呢一樣嘢咧，我哋係咪真係冇辦法可以去變？变化到呢样嘢，因为讲真，个天气越嚟越热，我哋到底有冇方法解救到呢个问题先？ 咁气候变化一个好长期嘅问题啦。咁因为系人类即系一啲嘅活动可排放嘅温室气体所造成，譬如我哋烧煤啊。 燒石油啊咁樣，咁導致到即係嗰個嘅温室氣體排放咧，就令到成個即係地球嘅升温啦。咁如果我哋要解決呢個問題咧，就當然就係要用多啲嘅可再生能源啦，要去即係節約能源啦，個人啊實行一個即係低碳嘅生活啦。咁當然呢個問題即係比較大同埋長遠，唔係話我今日即刻減碳。那個温度會即刻跌翻落嚟，但係都需要我哋積極去做啦嚇，因為即係千里之行都始於足下，即係而家就要開始去做啦。 咁我希望大家咧聽完今朝早咧，阿 Francis 同我哋分享，原來咧熱嘅天氣係因為咧我哋可能好多嘅氣候變化而引起啦，而又知道咧呢一個熱嘅天氣咧對人體啦，無論係你有冇直接影響，或者你身邊嘅人咧嘅健康咧都造成咗咁大嘅損害嘅時候咧，都可以積極咁樣啦，每日一小步，希望咧減低到嗰個碳排放啦，令到咧嗰個氣候變化嘅情況得以改善啦。今朝早再一次唔該曬嚟自綠色和平嘅 Francis， 唔該你啊 Francis。 係唔該曬。 晨光大學。 夜の往来行方は未だ不明まりまって虚しくて困っちゃったワンワンワン失ったつもりもないが何か足りない気分ちょっと変みたいになってふかし込んだよ人生今日だよどうかしようもう何も考えないよ銀河系の外れと迷うなら真実も抱いて笑い合う誰にも知られないままたった一瞬のこのちゃんめきを食べつくそう二人でくたばるまでそしてこう思想と受け時は未だ不明邪魔くさくてイラついて迷い込んだニャンニャンニャンここいらで落としたサイズ誰か見ませんでしたバカみたいについてないめっちゃ貸してくれハイウェイさん弱いももう一丁漫画みたいな喧嘩しようよシャレになんない怖いのやつをお試しってそれは心臓は絶対に悪者追いかけた途端に見失っちゃうのきっと永遠がどっかにあるんだとだっても探し物も悪くはないでしょうお前がどっかに消えたんだよりこんな夜の方がまだマシさたった一瞬のこのきらめきを食べつくそう二人でくたばるまでそしてこうは僕らに祈りをまだ行こう誰も追いつけない怖いのスピード 哋即係叫做環保嘅人士啊，或者做好多唔同環保工作嘅科學家咧，就好似呢首歌曲一樣，點樣咧？感電啊，即係佢入邊咧都講到一瞬間嘅感觸電嘅感覺咧、就可以令到你可能產生咗好多唔同嘅 靈感啊、 幸福啊，或者新嘅對一啲環保嘅意念咧，咁就好啦嚇。佢係米津玄師，感電。 中文歌曲龍虎榜伴奏精選。 佢第一次送女仔翻屋企。点解关蜗牛事？ 为何未懂得相爱这内力在？为何未察觉到你每一次一待？自杀了，自杀了，可惜我似蜗牛，等待热度来了，放你在迟钝的恋爱。 Anson Kwan话一听。到 Ian 嘅 demo 咧，令佢谂起自己第一次送女仔翻屋企嘅片段，其中一幕系对方叮嘱自己唔好踩到蜗牛，再由填词人发展成为今次嘅作品。作曲陈卓贤，填词林若玲，编曲监制徐浩。今个礼拜中文歌曲龙虎榜推介作品之一 ，Anson Kwan《蜗牛》。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嚟自 LA 嘅呢一对摇摆组合啊，近排嘅作品咧唔系咁 funky 啦，反而有少少 EDM feel 啊 ，Maroon 5。 Left my side, never letting go. Got the only air in my back pocket. If you ever lived like a psychotic, heaven hear me crying. Hit me like a drug and I can't stop it. Feel me like a club and I can't knock it. I ain't even 嘅主音 Adam Levine 被誉为系最性感嘅 rock 摇摆乐手啊！呢、这个礼拜新上榜占第九位 ，Maroon 5 Nobody's Love。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食酸梅干变超人， 听话梅姐变抗疫强人。 晨光第一线，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8:56嘅时间咧，呢件即系而家佢有酷热天气警告咧，我最担心系咩咧？担心系热亲啊，话梅姐啊，话 梅姐，早晨啊！ 咁又唔使担心我嘅小白吓、啊，真系啊！咁我都好多准备噶嘛，你一出街咧又会有带。遮嚟到挡住太阳啊， 哎、 有啲风扇仔啊咁样噶嘛，唔使担心我噶吓、啊。好啦，嗱，各位晨光嘅听众，早晨 ，Good morning 啊，又系我华梅啦吓。嗱、啊，今朝早咧，我咧就想同大家咧讲下咧，点样去调节自己嘅心理啊。嗱、 哦， 呢一方面咧，主要咧，大家知啦，咁啊，政府又公布咗呢个失业率咧最新下嗰个情况咁样，咁咧。再加上啊，喺呢一个嘅咁长嘅疫情底下咧，都真系有好多工种啦，都因为咧嗰个生意唔好啊，咁咧有啲公司咧，啊，真系想话保就业咧都保唔住啊，有啲朋友咧都因为咁咧喺疫情期间咧就冇咗份工啊，咁、所以咧。最紧要咧，啲心理专家咧都教我哋啦。如果咧你真系啦，响呢一个嘅疫情底下咧，冇咗份工啦，失业啦，咁但系咧都唔好啦，失业变失意吓、啊，一定要咧系令到自己嗰个嘅情绪啊，你嗰个嘅心态啊，都系有一个好嘅状态，咁先可以咧随时咧东山再起咁样嘅吓。 系、知道。 咁喺呢方面咧，我、都有一啲嘅巧妙咧，可以教。 大家咧，即係點樣失業咧都唔好失意。咁、 哎、 咧有幾招咧可以幫大家咧調整個心情啦、 嗯， 去渡過難關咁 好。好，等我抄低佢先。 請講。 啊！抄低佢，你两位都要， 梗系要啦，自强不息噶嘛， 惊未雨绸缪咁吓， 我都惊噶嘛，我都惊噶嘛， 系都好嘅吓，有一啲嘅系吓居安思危嘅感觉。首先第一咧，第一招咧就系、是。你就算咧依家咧冇工作，但系咧都要维持自己嘅生活节奏啊！意思即系话咧，唔好因为咧冇公开啦，就瞓到黄朝白眼啊！ 哦 嗯、又或者咧，即系将自己咧变得好 hea 啊！嗯，都反正无所事事啦，中意啊落下街，唔中意啊，不过依家唔好落街啦吓，咁啊留喺屋企咧无所事事咁样，咁就会虚度咗啲光阴啊！要咧维持翻个生活节奏咁。点咧？其实咧就好似咧，学生哥咧，即系暑假都整个时间表俾自己咁样咯，吓、 嗯。 即系譬如咧，要自己咧都系定时咧要起身，然之后跟住可能系做完呢一个运动先至食早餐，又或者咧系每日咧会为自己咧安排吓阅读一本好书咁样，诸如此类咁去学习一啲新嘅知识，等自己咧可以保持一个生活节奏，唔会咧 hea 下咧变咗咧大懒虫啊。 嗯， 好啦，第二咧就系你嗰个要调节自己嘅心理状态啊，就系点样咧？唔好以为咧就系俾人裁员或者失业系丑事，一定要咧放弃呢一种嘅念头啊！同时咧要对自己继续有信心，咁先有说服力嘅。第三咧就系从职涯规划出发，即系开始咧要谂定跟住嘅路点样走，咁啊随时都可以咧再翻身啊嘛！ 晨光第一线，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hashtag。 我话梅姐今日 #hashtag 就系知人唔知神， 龙尾就喺身墟。大埔公路出九龙，近沙田新城市广场挤塞，车龙排到去骏景园。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要经常保持双手清洁，洗手时要捽手最少20秒，先冚好厕板之后自冲厕，要定期注水入 U 型隔气弯管内，打乞嗤或咳嗽嗰阵要用纸巾遮住口鼻，如果出现病征应立即戴口罩同睇医生，口罩要完全覆盖口鼻同下巴，上 chp.gov.hk 了解下啦。 CIBN 九龙仔咧冇改到英文名噶，佢又唔系叫 Kowloon Boy， 又唔系叫做 Kowloon Son 噶，咁佢就叫做 Kowloon 仔 J E I。 进击的历史， 女性嘅洗手间咧，整体上洁净度咧系比男性系高啲嘅，含有呢一个金黄葡萄球菌嘅菌株咧，全部都系喺男性嘅洗手间大门内侧嘅门把嗰度揾到出嚟嘅。 次事故人来 ，CIBS 就系社区参与广播。 台子 O 投资 O to O。 早晨，早晨啊！星期五嘅早上9:05啊，投资 O to O， 阿 O 请嚟咧国际金融风险管理研究员啊，财富管理策略师新烈温冠伦帮我哋分析大市啊，新烈早晨。 早晨 啊，新烈睇到隔晚美股咧升得几好吓，特别系啲科技股啦，咁啊，今日嘅市方面你点去分析呢？ 咁啊，上個星期同前個星期我哋都講啦，其實港股都係喺度即係橫向待變嘅格局。咁啊，大方向咧其實仍然都係未升穿成個嘅即係上升軌嘅，因為始終我哋知道恆生指數成分股入邊咧好多係本地嘅一啲企業喺度啦，房地產啦、公用股啦，因為即係香港嘅疫情問題而導致呢啲都唔會升。但你見到恆指入邊咧，其實都幾兩極化嘅。 咁所以就係呢段時期咧，其實都除非真係可以大成交咁突破翻即係25,500啊、26,000啊咁樣先有機會可能完成個調整。所以呢段時間大家都要注意呢個注碼嘅。咁所以見到美國同埋即係中即係 A 股上面咧，其實都係繼續係慢慢準備破頂或者破頂嘅勢頭。咁所以即係今年要炒股其實都要 keep 住㗎啦，因為錢唔值錢啊！即係由即係三四月大跌完之後升上嚟，其實都好多有即係 50% 啊、一倍啊、兩倍嘅回報。咁所以喺例如實物資產嘅投資，黃金、白銀啊、房地產啊，仲有股票嘅投資，其實都要佈局好嘅。 嗯，咁啊，散股民咧可以留意翻啊，咁啊，资金靠拍啊，唔知会唔会去咗呢一个板块咧，生物科技股或者生物医学股嗰度啦，咁啊，啲 B 仔股啊吓，俗称，咁呢个板块我就冇乜点睇嘅，咁啊，交俾新意分析下，今日咧听众陈小姐就问只咧9968啊，乐成建华咁样，咁佢就14.1买入嘅，咁啊，现价位13蚊啦，咁啊，问下新意系咪应该止蚀咧，应该定还是有其他操作嘅方法咧，交俾你分析下啦，唔该。 咁大家知道呢只其實都算係即係半新股啦，咁上市係可能幾個月咁樣，咁啊見到其實個技術圖嘅走勢都十分之一般㗎啦，已經係即係向下嘅趨勢。但係你話買咗唔係好多嘅話，例如即係呢個係星期五啦，搞完你係要問自己先睇短期嘅操作定係即係中長期，你睇佢基本面嘅操作。咁如果你睇係中長期操作嘅話，即係你係早息交易啦，即係你會覺得佢未來係有啲藥研發咗出嚟，然之後咧就會有一個盈利，就好似即係信達生物咁樣。但係暫時見到呢只咧都冇咁快嘅。咁除非你真係有呢個中長線嘅打算，就哦咁你可以繼續持有，甚至去到低位有支持嘅時候，再買到絕購貨，咁都還可以嘅操作。但短期嚟講咧，除非係今日可能見到陽燭，或者下星期咧可以有個即係V 型嘅反彈。如果唔係咧，買得多嘅話，反而係即係跌穿翻琴日前日個底咧。因为唔系蚀太多啫嘛，咁反而可能先走一半，咁样再观望睇下有冇支持。因为今日本身股你好难有衡量啊，应该系点样去做一个短线操作，因为价格波动我哋好难去预测噶嘛。 嗯，完全明白晒啦。今个早上咧，非常多谢国际金融风险管理研究院啊，财富管理策略师温冠伦新理帮我哋分析大市。唔该晒新理，咁我哋下个星期再倾过好嘛？多谢你，嗯，拜拜。 嗯，拜拜，拜拜。 清晨发出指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指线寻觅最真，神光第一 继续翻嚟晨光第一线啊，9:10嘅时间，当咧小白带我哋去消失的地图之前咧，有个咧热情 林啊，今日 系有个热情嘅呼吁先嘛， 系啊，其实都唔系啲咩特别嘅热情呼吁嚟嘅，因为咧我话揭紧呢一个我哋嘅晨光 Morning Call 嗰本。咩啊？ 數寶 嘛， 系啦， 望一望，哦，揭落嘅時候咧，喺8月25日下個星期二開始咧，哇，後面一辣咧，全部都係歡迎聽眾打電話上嚟預約噶。 咁啊，我哋嘅熱情希望融化到聽眾。 係啊，嗱，我咧就有個目標嘅，我咧呀，而家啊準備聽電話啦。我嘅目標咧就係希望咧可以將下個星期嗰啲窿窿咧填曬佢。 好，咁希望大家都踴躍打嚟啦。咁如果有啲開心事同我哋分享，以至咧有啲生日啊或者周年紀念啊， 話俾大家聽，呢個時間一定要打翻上嚟。 嗯， 最主要原因係咩咧？最近咧實在太過少接觸咧啲親朋好友啊。 係。 咁但係人啊始終都會生日噶嘛，係咪？咁結婚周年始終都會有噶嘛， 係 咪？咁鼓勵嘅説話幾時都係嫌少噶嘛，係咪？所以打電話上嚟咧， 而家咧，除咗可以透過咧，即係大家自己私底下嗰啲嘅視像去到，即係同人聯絡之外咧， 係啊， 電台嘅渠道啊， 係啊， 為你打開啊， 係啦，咁啊，打個電話嚟1872388啦，咁啊，轉個頭聽下大家晨光 Morning Call 嘅電話啦。咁呢個時間咧，小白就帶我哋去本地遊咯，嚟咯，出發！ 晨光第一線， 同你追蹤地球上每個角落，體驗旅遊新樂趣。 白猿號，消失的地圖。 早晨啊，各位听众，嚟到星期五早上啊，晨光第一线嘅消失的地图啊，今日朝头早继续邀请到咧就系好好过生活导赏顾问阿 Ling 喺电话侧边，早晨阿 Ling， 系早晨啊各位，早晨小白， 我哋都希望咧即系喺疫情期间，大家出唔到去外地旅游嘅时候，就喺香港发掘多啲咧，原来喺我哋身边有好多非常之值得去嘅地方，或者直头你日日都会经过，但系原来你从来都冇留意过嘅地方，真系消失的地图系咪阿 Ling？ 是啊，冇错啊，同埋其实真系喺身边嘅啫，唔使话搭车去到好远嘅。 咁啊，上个星期你就介绍咗，我记得系九龙嗰边嘅乡村，咁即系以前嘅乡村乡镇啦。咁啊，喺牛池湾嗰边嘅，系咪净系九龙先至有嘅咧？ 其实唔系嘅，香港都有一啲城中乡嘅。 哦，即 系 港岛嗰边。 港岛都有，但系咧，即系佢更加之难去，即系更加隐藏啊，更加之即系如果你唔留心，系会冇咗嘅。 系喺大概边度啊？ 嗱，咁我哋又今次又搭地铁，今次我哋去天后啊。咁我哋系啦，天后就大家都个都知道古迹就系、铜锣湾天后庙，因为个红香炉系啦，标志咗香港嘅元起啦。咁但系其实喺佢嘅隔篱少少咧，都有一间好出名嘅庙，就系、是、莲花宫咁样。咁但系所处嘅位置叫大坑，其实大坑而家系一个社区，但系咧亦都咧即系有好多佢本身系一个城中乡嘅遗迹噶。咁当然佢而家已经唔再系乡啦，亦都冇一个乡村嘅规模，但系咧我佢仍然都有好多可堪回味嘅以前仲喺个乡嘅历史文物喎，例如咧，即系我哋知道嗰度有条新村街啦，咁、咧，但系咧，新村街嗰度都有好多啲古旧嘅屋嘅，咁但系咧，新村呢一个名咧，其实喺香港嘅地图里边咧，香港未成为殖民地之前咧，喺个旧香港地图已经见到佢噶啦，咁、所以咧，其实根本上大坑呢一条呢一个位咧，本身佢以前系一条好古旧嘅客家村，咁、但系即系而家大家可能只系记得啊，佢有好叻嘅。系冇火龙啦，同埋好多嘢食啦。 系啊，而家一讲大坑嘅就系五个字嚟噶，大坑冇火龙嚟噶系。 冇错冇错，咁但系咧，其实大坑咧，佢都有好多有趣嘅历史遗迹嘅。咁除咗你仲可以喺新村街一路见到以前旧嘅古屋嘅遗迹啦，咁你行翻出少少咧，其实咧你都会见到咧两个非常之靓嘅嗰啲旧屋，就系呢啲30年代我哋叫 Art Deco， 即系上海嗰、那个。叫做藝術設計年代嘅一個好時興嘅建築物， 即係上海風格嘅呢啲係咪叫做 上海風格？咁咧佢哋仲喺度㗎，咁、變咗咧，即係而家都好多人好中意喺嗰個位嗰度打卡嘅，因為佢嗰個建築風貌第一就好靚好精緻啦，咁佢又唔高啦。第二咧，其實佢哋都有一啲好感人嘅歷史嘅，例如咧，其中有一間即係如果你睇報道知啊，佢曾經咧又變咗粉紅色啦，而家又變咗黑色啦咁樣。咁嗰間屋其實佢以前嘅屋主咧喺建嘅时候咧，因为咧空袭啊，咁啲人就好惊啦。但系佢系周边唯一一座咧，即系西式，即系石屎建筑物啦。于是咧，佢就收容咗附近嘅村民喺入边匿埋啊。咁其实大坑就系有呢种人同人之间嗰种互助嘅历史。 系哇，佢直头系即系以前嗰种人同人之间嘅连结，我哋到今日咧都可以建筑物嗰度感受到。 同喺啲人嗰度都感受到嘅，因为其实不少大坑居民，你同佢倾嘅时候，有啲系原居民嚟嘅。咁佢可以同你讲话，即系几代落嚟咧，即系一路都喺大坑度住嗰种人同人之间嘅嗰种嘅关怀同埋连结嘅。咁、另外一个有趣嘅，我觉得得意嘅古仔咧，就系、即系大坑就有条换沙街嘅。咁点解佢要换沙街咧？就要讲翻佢点解要大坑先啦。因为原来以前咧，大坑有好多好干净嘅山水流落嚟，好多人咧喺嗰度洗衫嘅。 哦，系啊。 系啊，冇错， 即系好大条坑，大家喺条坑嗰度洗衫。 其实咧，我即系。 我哋中傳統就會叫一啲好大落嚟嘅水咧，就叫大坑咁啦。其實都係啲河流溪間咁樣，係啦。咁所以咧就即係嗰度咧，以前咧就喺一個好多人洗衫地方，甚至咧政府曾經有個洗衣局咧都喺嗰度開嘅。咁而有一個未經證實嘅講法咧，就係話説有一日咧，阿唐迪生嗱未經證實㗎嚇，阿唐迪生先生咧就經過啦，當時咧 野史嚟啊，呢個野史嚟嚇。 係啦，野史嚟㗎啦，佢就度緊《紫钗记》嘅劇本啊。咁佢就經過大坑之後咧，咁啊。見到碗渣街咧，於是咧就將碗渣呢個角色咧就加入咗《紫钗记》啦。咁、所以咧，記唔記得阿郭小玉個妹仔咪叫做碗渣嘅？ 係啊，係啊，係啊， 係啦，強調係野史。 哦，原來係有野史上係有關係嘅、哦。 係啊，幾有趣呢樣嘢，我覺得。 哦，咁大家行過呢、這、一個即係叫做大坑一帶嘅時候咧，就可以留意埋呢啲咧，即係古舊嘅建築啊，或者揾下呢啲歷史遺留落嚟嘅味道啊嚇。 冇錯，冇錯，冇錯。咁我哋跟住就去一個遠少少嘅啦，呢、這個係地鐵唔到嘅，但係咧都唔難去嘅，就係、是、郭富林村。 哦，坐小巴都到。 系啦，坐小巴都到，冇错。 系啦， 即系虽然系啦，咁郭富林村咧，其实系一个好非常特别嘅城中村。咁头先我哋讲过啦，就系话即系喺大坑会体现到个人情味啦。咁喺郭富林村咧，除咗体现到个人情味之外咧，我哋真系可以体现到大家为咗保护自己嘅脉络嗰种艰苦奋斗。因为咧，即系郭富林村咧，即系其实佢系真系好古旧，亦都系咧，即系又系喺香港即系开埠以嚟。之前咧，佢已經係存在，咁、而咧佢亦都係大家如果有睇報道咧，都知道佢哋好努力咁保護緊兩樣嘢啦。第一就係保護緊條村啦，第二就係保護緊關於牛奶公司嘅遺跡。咁、因為咧係啦，因為其實薄扶林村一帶咧，真係太多值得大家去玩味嘅古舊同埋有趣嘅歷史故事。例如咧佢有自己嘅宗教多樣性啦，佢又有天主教嘅地方啦，有基督教嘅地方，同埋佢有一個屬於真係淨係薄扶林先有嘅神祠，就叫李陵先者。咁其實李陵先者咧，我諗你可以即係理解佢為一個好似一個巫女咁樣啦，就係話住有個女仔咁，佢突然間即係有道士報夢就話有個仙者向佢報夢就話佢哋咧就要起個廟嚟即係鎮災解厄咁樣樣。咁於是咧喺薄扶林村裏邊咧就會有一個李陵仙者塔。咁嗰個咧都不少人去，即係佢個年代已經不可考究啦。咁亦都係一個有趣嘅尋寶及打卡點啦。 嗰、那個塔係，但係個樣子係大概點樣咧？ 是一个红色的细细地的大概四五米高的即、就是一层楼咁高的塔来的。哦、但是李陵先者这个神祠就真的只是得在薄扶林先有。而他们仍然是有这个李陵先者诞的。他们有件先者衣啦，就是说如果先者诞的时候有个少女披住这样就是去、就是、做一些祭祀活动。都有趣的。 哦、即是今天都还看到的。 今日喺度，系绝对系不少人打卡位。咁另外咧，佢有一个咧，又系好多人中意去打卡嘅地方咧，就喺个草庐啊。 草庐。 咁呢个就系属于牛奶公司嘅遗迹。咁就系话以前咧，即系佢哋本身系一个好大嘅牧场嚟噶嘛。咁、由于咧，佢哋即系以前咧，就系嗰啲牛咧，咁冬天都要食草噶嘛。咁、但系冇晒草点算咧？佢哋就会咧将啲草咧收喺嗰个草庐入边。 系。 咁然后冬天就扯翻出嚟俾啲牛食。咁、那个草庐咧系一个石。细好大好圆形一个两三层楼咁高建筑物嚟嘅，但系个外貌都几靓下噶。咁都入去嘅时候有啲 QK， 但系都不少人中意喺度打下。 即系都几难入去搵呢个草路嘅。 而家因为其实薄扶林村嘅村民咧都好致力咁样去推广佢哋嗰条村啦，咁、变咗条路应该系好咗啲嘅啦。 哦，哇！都我听完我都有啲兴趣、哦，即系以前 系啊， 即系叫冬天攞翻啲草出嚟俾啲牛啊，嗰、那个草庐原来仲喺度。 系啊，咁另外咧，即系其实薄扶林村自己本身原本村嗰个位置咧，我哋叫做围底大街啦。咁嗰度就系佢哋主要嘅商业中心啦。咁嗰度其实都好多啲唔同嘅新旧历史同埋民生相关交错嘅嘢喺度嘅。咁、变咗你喺围底大街嘅时候咧，都会挂满咗啲相话俾你听，薄扶林村嘅旧历史，即系未有呢、這个即系香港岛历史就有呢个薄扶林啦。咁样，咁、所以咧，即系佢哋都经常系由。 即係如果你嗰個起點咧，就係由圍仔大街嗰度，然後就真係行啦。咁另外咧，就有一樣嘢咧，就係我覺得得意咧，就係我好中意幫襯佢嗰個，佢嗰度有一間唯一一間餐廳嘅，咁就係咧，佢係即係一間茶樓啦。咁由於咧，佢係要沿住即係嗰個咁崎嶇嘅村而建咧，佢嘅入口亦都特別窄啦。但喺嗰度仲唔食到一啲即係住家手製嘅點心咁樣，都好有呢個風味。 啲味道有冇啲唔同嘅先？即係正常嘅蝦餃燒賣，佢哋都有嘅。 有，但係咧啲味道有啲粗糙，同埋有啲住家味嘅，所以咧我覺得呢個係推介嘅。 哇！呢、這個都未試過、啊，即係住家式嘅點心，而家喺呢個薄扶林嗰度咧，咁啊大家有機會嘅時候咧都可以行過影下相，咁啊自己感受下嗰度嘅風情又得，係咪？ 咁咪又可以食 下 嘢啦， 系啦、啊，好啊，非常之好啊，咁啊睇下大家有冇机会咧喺港岛嗰边又发掘到咧，就更加多唔同新奇又有趣嘅地方，咁啊喺呢个香港都可以开开心心咁样本地游，同埋更加系咩咧，就是、珍惜我哋香港一个重要嘅历史嘛，系咪先？ 冇错，冇错，冇错。 好，今日朝早唔该晒阿玲，拜拜。 好，多谢晒，拜拜。 历史咧都系好多页数嘅。唔知一页一页揭啊，系咪好似 Gaddis 李靖君呢首作品咁样吓？一千零一页咧吓。 种出果，直线加速变万年漩涡，分再上交，再上分，再运过，如点洗刷万年枷锁。你与我每次失。 世一千零一卷卷。 晨光追踪三十一。 听完李正君嘅作品啊，吓一千零一页之后啊，咁啊要睇嘅嘢除咗书本咧，仲有电视。追踪三十一有咳神罗启新，早晨， 早晨咳神，早晨小白， 早晨早晨。今日先嚟睇啲乜嘢咧啊？ 系啊，今日咧八点钟有铿锵说啊，咁啊就访问咗咧阿罗志刚局长啊，现任嘅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刚啊， 哦， 因为咧就成日都话佢 IQ 高嘅，不过。都唔知幾時度嘅嚇， 係 喎，係咯，定係用咩嚟度嘅咧？係咪俾嗰啲 IQ 題咧？ 係咯，定係以我傳我傳出嚟咧？ 我遇到佢，我就出我啲 IQ 題咧去考下佢。 唔係你嗰啲好難估喎、啊，我就係知佢琴日 EQ 都幾高，有好似有個觀眾問佢：，喂、哎，你讀咩出身㗎？你有冇讀過？ 咁有冇讀過書啊？ 係你有冇讀過？佢話我有讀嘅，我大學嘅時候讀經濟嘅。 呢個好直接咁答啦，係咪？但係人哋係想嘅。奉刺佢離地嘛，啊嘅個問題就係咁啦。今次咧就之前佢就有份咧創立民主黨噶，嚇咁啊又嘅俾人感覺上咧就謙謙君子學者啦。但係而家咧民意對佢支持度低迷，咁佢有啲咩感受咧？係、咪因為就 IQ 高得滯，所以離地或者係佢諗嘅嘢咧 IQ 低嘅人係唔明嘅咧？咁啊今日咧唔知道會問啲問題啦。 又會唔會用佢即係高嘅 IQ 去到扭轉呢個局勢咧？咁樣 冇啊，佢係一早扭轉咗。由高民望扭到去变得低嘛， 好，一齐睇下呢个铿锵说 ，OK， 跟住咧 系啦，咁跟住咧日常八点半咧就会睇下啦，即系动物中途之家， 哦， 系啦，咁政府咧陆续咧展开呢一个对新界东北发展嘅收地啦，咁、咧就系幸运嘅居民获得安置，但系另一批居民咧，即系包括唔少被弃养嘅猫狗啊。咁究竟佢哋又去邊度容身呢咁樣， 嗯， 係呢樣都要諗諗啊。咁跟住咧就去到九點半咧，有零距離科學啊。咁、史前系列嘅七彩恐龍， 哇， 係啦，原來咧就係喺個而家咧發現嗰個恐龍化石咧、 啊， 即係佔恐龍數目咧嘅大概1% 嘅。嚇、咁少嘅咋？ 喂，你揾到條絲喎，仲要化埋石喎。 咁係，咁 係。係啊，因為化已成為化石咧，又要咩？有好大量嘅泥啦，咁啊，擁住佢，等佢缺氧嘅時候咧，先至可以慢慢又要透過咁啱佢化咗嘅時候咧，又有另外一啲嗰啲咁樣嘅液體啊滲咗落去咧，係總之好複雜嘅嚇。咁但係咧，而家咧就過去十年咧，發現咗好多嘅化石啦。咁開始研究啦，原來咧應該嚟講咧，恐龍咧，我哋睇呢個侏羅紀咧，咪就係好似犀牛咁樣嘅，係咪一塊皮咁？但係原來咧，佢好即係有羽毛啊嘅恐龍咧，同埋色彩繽紛嘅咧，係比想象之中咧多好多喎。 係啊，有羽毛嘅恐龍啊， 係啊，即係好似隻雀咁嘅。其實係可能嗰啲今日人哋就好似隻雀咁啊， 咪即係鴕鳥咁樣咯，跑下跑下又似隻雀。 咁但係咧有羽毛嘅恐龍咧又好得意嘅，佢又識得咧捕蛋啦，同埋養仔女嘅，好似係小白嚟咁。咁去到咧夜晚十一點咧就會講咧，即係午夜廣場真係好科學咧，就會講物種大滅絕啦。 咁啊啱啦，睇完恐龍再睇埋物種大滅絕。 係啦，睇埋佢點死同點解會死啊 嚇！ 不過呢樣嘢咧。都要咧，我哋人類參考一下嘅， 係啊， 即係點解人哋會絕種呢咁樣我哋又唔想噶嘛， 咁梗係啦，好，唔該，Kason，拜拜。 拜拜。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早上九點半，由陳景瑤報道一節新聞。警方在马鞍山一个单位搜出一批制毒用原材料，并检获大约值498万元的毒品。26岁男子被控以制毒，上昼在沙田裁判法院提堂。警方话，寻日下昼在马鞍山恒明街附近截查一名的目标男子，之后带他到区内一个屋苑的单位搜查，检获大约3公升液态可卡因，同埋大约503克怀疑霹雳可卡因。 警员亦都喺单位内发现有梳打粉、亚斯通同埋一批制毒工具，相信有人将可卡因混入红酒，企图掩人耳目，以提炼方式将液态可卡因凝固，再包装成制成品出售。澳洲维多利亚州新增179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增幅是超过五个星期以来的新低。当地关注疫情进一步有放缓迹象，或者反映加紧封城措施之后起到作用。另外，当地在过去一日再多九人死于新型肺炎，数字比对上一日同样是回落。维多利亚州一直是澳洲疫情的重灾区。澳洲传媒报道，预料当地的卫生部门将会公布一项援助医护方案，为有意前往墨尔本的护士、长者照顾人员、清洁工等提供5000澳元的补助。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前顾问、前白宫首席策略师班农涉嫌在一个为美墨边境围墙筹款的活动中诈骗被捕和被起诉。班农否认控罪，准以合共675万美元现金和资产保释。纽约检察官说，班农和另外三个人以兴建边境围墙为名发起网上众筹，筹得超过2500万美元。班农涉嫌从中挪取超过100万美元，部分用于个人开支。四人涉嫌诈骗几十万名的 捐款者，各被控一项串谋电信诈骗和一项串谋洗黑钱罪，每项罪名最高可以判处20年监禁。特朗普回应班农被捕的时候说，感觉非常糟糕，又说已经有很多很长的时间没有跟班农打交道，对有关的筹款项目一无所知。美国以伊朗未有履行2015年的核协议为由，正式要求联合国恢复对伊朗的所有制裁。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克拉夫特说，国务卿蓬佩奥在致联合国安理会轮任主席的信件中指控德克兰当局未有履行核协议，虽然欧洲大约国曾经试图以外交途径令伊朗重回正轨，但伊朗持续不履行协议，因此美国别无选择，唯有采取行动。美国前年单方面退出核协议，但是华府坚持他们有权要求恢复制裁，不过遭到中国、俄罗斯、英国和法国反对。法国、英国和德国发表联合声明，表示不能够支持华府的做法，认为有关行动和支持核协议的努力相违背，但呼吁伊朗马上重新遵守核协议内容以维持协议。伊朗外长泽里夫要求安理会抵制美国的要求，否则会为国际法带来危险后果，亦都会破坏国际机制，损害安理会的声誉。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酷热。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8%，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918点，升132点，总成交金额74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83点，升1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521点，升201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516元，是升8元；阿里巴巴252.4元，跌2.6元；美团点评240.8元，升6.4元；友邦保险72.85元，升7.5元；小米集团18.44元，升2.6元；金蝶国际18.24元，跌1.04元；京东集团287.4元，升7.6元；港交所372.8元，升1.8元；信誉光学科技124.6元，跌1.5元；中芯国际27元，系升1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日元105.71，瑞士法郎0.908，加元1.318，人民币6.911，英镑对美元1.323，欧元对美元1.187，澳元对美元0.72，新西兰元对美元0.654。

更加想享樂啦。呢、這個即刻揾阿 Barbie 出嚟先。早晨啊 ，Barbie 早晨。 早晨啊，小白早晨啊，亦都同所有聽緊香港電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線嘅你講早晨。 係啊，今日你任務好大啊，因為咧我哋有禮拜六日兩日咧、 啊， 你個享樂時代睇下玩唔玩到呢兩日。 係啊，做咩你驚冇嘢做啊？喺屋企。 尤其係有小朋友嘅家長咧，都會望住咧阿 Barbie 嘅呢個享樂時代嘅時段啦，因為都有啲朋友話：哇，正喎！有陣時 Barbie 講嗰啲小勞作啊，又加入咗 STEM 啊、STEAM 嗰啲概念咧，咁樣咁依家冇咗好多 pay group 啊，冇得上堂咧，咁啊唯有透過聽收音機啊學下呢啲嘢，又可以增長下啲美術啊、嗰啲科學啊或者常識啊嗰啲嘢咯，係咪啊？ 冇錯，所以今日咧教大家咧係身體力行，清潔家居。 哦，喂，清潔家居。可以玩足禮拜六日嘅、哦， 即刻諗起舊時曾 Sir 住卡男人啦、啊、梁德文啊咁啊，係咪要用啲歌詞的先咁樣咁啊？有小朋友唔啱啦， 嗱，特別係有小朋友嘅家庭咧，我諗都會好關注咧。如果你要去清潔屋企嘅時候咧，到底你用嗰啲清潔劑啦，或者係用嗰啲特別嘅無論係你話材料啊等等咧，會唔會對小朋友有傷害嘅？ 哎呀，係啊，你真係為人父母佢先至明白啊！ 咁唔係點啊？ 我見到我個仔仔咧，即係另外有個仔咧，就一歲咁識行路啦。 有大仔同埋細仔，唔係另外有個仔，另外有個仔好古怪呢個 presentation。 你知唔知佢有陣時咧，我喺廳度拖地嘅時候咧，佢真係跑去嗰個拖地桶嗰度，哇！我即刻哇，走開啊，走開啊！佢而家唔識聽啦，佢而家係想伸隻手落啲地拖水入邊啦。 大啲就會好啲噶啦，小白。 係啊，所以真係嗰啲叫做化學物料啊，呢啲清潔劑咧，其實係我哋就好。需要佢啦，但系当小朋友接触到佢嘅时候，我哋家长又惊噶喎。 系啦，呢个咧都系我哋做家长比较关注嘅。咁啊，再加上咧，其实咧，即系如果你一家人一齐能够身体力行去做呢个清洁嘅话咧，有一个好处嘅，就系咧，好似阿小白话斋，你可以教佢一齐做啦，落手落脚啦。咁啊，除咗话多一个好帮手之余咧，其实亦都咧有可能可以咧避免咗一啲意外嘅发生。嗱，譬如好似小白你头先啱讲啦，如果咧阿小小白或者系小小小白。突然之间，喂，可能咧，会将你个水桶入边嗰啲水咧就喷出嚟啊， 系啊， 令到个地下湿嘅时候咧，又好容易会唔知边个跣亲啦吓，咁都唔好啊嘛， 系啊， 咁所以咧，如果你能够教埋佢一齐落手落脚参与咧，咁你一方面咧又可以看住佢，即系等佢咧话好安全嘅，根据晒你嘅指示，慢慢逐步去同你一齐做啦。另一方面咧，其实你又可以训练下个小朋友，培养下，喂，咁啊建立下帮手做家务嘅习惯， 教埋佢德智体群美嘅最好啦，系咪先？ 系啊。嗱，咁所以咧呢样嘢都紧要嘅。嗱，今朝早帮大家揾咗一个 weekend 好啱做嘅运动， 就系咧好期待 乜嘢啊？ 系啊，呢个叫做抹地操咧。 你谂起咩啊？阿信的故事啊， 咁啊，因为咧我见啲叫做教你喺屋企咧 workout 啊健身嘅叫做朋友仔咧，都会喺 YouTube 嗰度拍啲片啊。咁就话喂，其实抹地呢一样嘢咧，如果你可以手脚并用咁样抹地咧，可以咧帮你咧做到有腹肌喎、可以 手脚并用抹地，我净系谂到对手，即系可能会减下摆块肉啦，左右咁摆动。对脚最多咪行下， 唔系啦，只脚咧都摺住一条毛巾，个手又摺住一条毛巾， 只 脚 都摺住毛巾， 就好似咧一个好似啲昆虫咁样蠕动咁样啊，即系你试幻想自己一条虫搭咗喺个地下嗰度， 喺地下 系啦，咁样嘅一个伸展嘅运动， 系唔系噶呢个？ 系啊，呢个都系好被推崇嘅一个新嘅韩国嘅一个抹地方法，但系可以令到咧啲女士咧有马甲线嘅方法啊。咁当然啦，即系你做呢啲运动嘅时候，亦都有好多专业嘅教练啊，你睇翻啲片啦，咁啊唔系阿 O 讲一两句嘅时候就你就跟住做啦，咁啊我就唔系专业嘅教练，不过即系讲开巴。你哋话亲子可以清洁，咁又可以阿爹哋妈咪又做一份，咁啊细路仔又做一份，咁啊除咗可以清洁家居咧，仲可以啦，强健身心灵，你话几好啦？ 但系咧，我感觉上咧，欧头先讲过一种咧，即系要手脚并用咧，可能真系要有翻咁上下体力咧，先做得到。如果好似我哋呢啲咧，手脚本身可能唔系好够力咧，分分钟咧一下咧唔觉意咧，是但松个手或者松个脚咧，就会搭咗喺。 哎呀，到时要睇物理治疗啊， 要练习下啦呢个系啊， 所以大家。 家小心啲啊！即係如果覺得自己體力可能唔夠，好似我呢啲咁咧，就唔好試。 咁你嗰個方法係咩好方法嚟咧？ 喂，我嗰個方法係慳水慳力嘅方法。 啱啊！呢啲啱聽啊。 因為咧，其實咧試完就咁嘅。咁通常咧都係屋企咧遭遇咗一啲嘅問題咧，先會促使我去揾一啲解救嘅辦法嘅。 嗯。 最近咧，因為咧屋企嘅冷氣機咧就漏水。 哦。 咁佢嗰種漏水嘅程度咧，係都幾得人驚。 哇！咁你點啊？你拆個冷氣機落嚟，你力拔山河喎咁樣。 唔係咁樣嘅，係話是因為我有一朝起身咧就爭啲線咗喺地下，因為佢漏水係漏到我成個廳啊，其實半個廳咧 嚇，佢漏水漏翻入去室內入邊啊， 係啊，咁咧就係將我半個廳嘅地下，即係你大概我諗你諗係七尺乘七尺嘅範圍啦，即係成個七尺乘七尺，唔係部分， 即係七七四十九尺，即係七七四十九尺，你講緊 係，然之後咧。我是覺得哇，好得人驚啊！呢件事我爭啲線咗喺地下啦咁。咁除咗話因為佢漏水影響咗個地下之外咧，其實咧因為佢係沿住個窗邊啦，沿住側邊嗰個窗台嘅雲石啦，再沿住啲牆紙咧，係一路咁樣漏落嚟嘅。咁所以咧，所有嘢係濕曬，冇錯啦。同埋由於咧，我發現嘅時間已經太耐啦，佢好明顯係成晚都係咁樣漏水啦。 跟住然後牆嗰啲就濕完之後再乾埋， 係啦， 嗰啲咁啊，好難搞喎。 係啊，因為我朝頭早趕住出門口咧，咁我就只係好簡單咁樣抹乾咗佢，我就冇話特別要去好風乾啊。其實人哋話應該係要即時吹翻乾，或者最好開咗啲抽濕嘅設施咧，咁就可以避免到發毛嘅。咁但係咧，由於我好趕時間嘅關係咧，到我翻到去過咗兩日再睇嘅時候， 兩日。你两日先翻屋企噶？ 唔系啊，我唔理佢啊。咁然后突然之间发觉，咦，点解发晒毛嘅？嗱，无论系埲墙啦，头先讲嘅嗰啲金属嘅表面啦，跟住嗰个云石嘅表面啦，同埋嗰啲长脚线咧，你咪可能会有时有啲胶条咧喺侧边嘅，全部都发晒毛。 哎呀， 咦，呢件事好少发生喺你嗰度。 系啊，呢个意外真系一次过啊！咁啊，而且咧，側邊嘅家私咧，因為我屋企都有啲木做嘅家私啦，都一樣咧，俾佢即係呢一個意外咧，就拖累埋，咁亦都發埋毛喎。咁於是我就話：，唉，弊啦！即係其實咧，你諗下半個廳嘅家私同埋牆身咧，都出現嗰啲一笪笪嘅毛跡啊。咁而且咧，其實都幾難搞啊。嗱，以往咧，我有聽過朋友話咧，就係用一啲漂白水啊，或者係一啲比較強力嘅清潔劑啦，就用棉花搭住啲，譬如牆腳線啊，或者係嗰啲玻璃膠嘅表面嘅， 就可以去咗啲毛菌，有機會 叫做去咗啲顏色啦嚇。咁但係咧，你小白頭先你都講啦，小朋友如果索住嗰陣漂白水味咧， 同埋屋企仲有隻狗添， 散噶嘛，同埋你又驚佢，你知尤其是如果你嗰啲咧爬下爬下嘅小朋友咧，真係好中意四圍摸嘅， 係啊。 咁呢一個咧就真係好高危啦，我自己覺得。咁於是我就唯有去搜尋下坊間有冇啲清潔劑咧，係可以好容易就針對到頭先我講嘅問題啦。你諗下，又有啲磚嘅坑髮毛，有牆紙髮毛，有木嘅家私髮毛， 有雲石。 哇！跟住我完全覺得點算咧咁，咁咧就俾我搜羅咗咧。而家新出咧，原來有一啲咧係針對咗你屋企有小朋友嘅，咁咧就好簡單嘅，叫做噴霧式嘅強力清潔劑。嗱，咁首先咧，我自己覺得呢一隻嘢第一個賣點咧，就係佢係冇呢個味道，即係佢完全噴出嚟冇味嘅。咁起碼大人聞到佢冇味咧，你就算即係第一次試用，你都覺得好似安樂啲啦，唔會話覺得好刺鼻啊，或者令到你好唔舒服啦咁。第二就是以往呢我哋咪可能要等好耐呢先至等佢啲積慢慢退返啊，或者可能要好大力咁樣搵啲布啊，又要搵啲合適嘅布喎、去抹嗰啲牆身啦、或者係啲木紋啦，因為尤其是木呢發毛呢佢會攝咗入啲坑紋嗰度呢， 佢食咗入去嘅木入面啊， 係啦，你都可能會好花時間或者要用啲比較啱佢嗰個坑紋嘅器具呢去幫幫手去清潔返出嚟嘅。咁但我想話呢，我呢支噴霧呢佢個運作嘅方法好簡單嘅， 就係噴啊， 就係噴跟住等 抹，跟住就 我其实咧本身佢个指引咧就话唔使抹嘅，咁、但系因为咧佢一噴嘅时候咧，因为我譬如墙身咧同埋柜咧，咁我都系动直噶嘛，咁你啲水咪会向下流咯，咁所以我就冇办法唔抹啦，如果唔系我咪成地湿晒咯会，咁于是我就揾毛巾一抹，跟住咧佢已经系啲毛迹咧系。即刻自己甩曬咯， 咁犀利， 係啊，好似抹台咁啊，直頭，即係你唔係你平時啲毛跡咧，你係覺得係索咗入去噶嘛，發毛嗰啲一點點嘅黑色，嗰啲霉啊，咁但係佢係噴完之後，大概你等佢啱啱啲水慢慢流落嚟啦，你大概唔使一分鐘，跟住一抹就已經冇曬咯。 喂，我個星盤嗰度咧有啲跡都霉霉地喎， 係其實 咧噴落去都唔得啦。 去跡之外咧，我嗰日都即刻諗起你，因為咧我個女咧有時都會 我係代表發毛， 唔 係 啊， 即刻諗起我 發毛啊，其實要話。 你个小朋友屋企画你啲墙啊嘛， 好彩啫。 佢连嗰啲咧水笔迹咧，水笔迹其实好难抹噶嘛。同埋嗰啲嘅蜡笔迹咧，又系食晒落去嗰啲咧，或者系粉笔摄咗落啲木门嘅坑嗰度咧，佢都可以咁样同你起翻出嚟。 系啊， 系啊。 即系言之咩咧？小白，你快啲俾钱芭比啊！你就整翻支啦，咁样咁有用啊！ 我真系想试下，因为我有啲即系星盘有啲陈年嗰啲一点点黑色嗰啲毛迹咧，好硬眼啊！我好想整走佢啊！ 因为咧，我以前咧都会用啲古老嘅方法嘅，即系觉得要揾啲好强烈嘅、好大阵嘅清洁剂吸佢一。 其实头先你讲嗰啲咩漂白水攞啲咩譬如厨房纸咁啊腌住佢咧。我醃咗佢7749日都仲喺度， 唔係話你醃得太耐啊，其實 係反而醃得耐，反而都仲有嗰啲毛菌咁樣啦嚇。咁啊，傳統智慧又得啦，新潮啲嘅方法去清潔下屋企啦。 咁呢、個係最近自己試下嘅一個新嘅嘗試啦。咁同埋我覺得咧，嗰、個過程都好緊要嘅，又可以教下小朋友啦，即係一齊抹下咯。既然都咁簡單咁容易運作， 佢有冇寫到咩小朋友可以用啊？ 有啊，好安全噶、你放心啦。咁我唔敢用啦。 咁幾好啊！趁住礼拜六日， 你都系你阿妈， 趁住礼拜六日嘅时候清洁下屋企啦吓，又可以系一个亲子嘅乐趣。唔该晒，芭比， 唔该芭比，拜拜。 天光无力掉眼泪，不安随着闹市声摧毁一些爱侣，像快乐难追。沉重地进睡，风景时代或建筑瞬间给光阴压碎，无法不碎。放手转身，人类找到宇宙无限的光，不再望这一刻有什么。曾力竭才想放，曾面对才想去躲，好想我能从头活过。我们能出走，走心的向往，然后抛低过去，来默许所有记忆颠簸。我们能升空，不管世界丑恶，城内祝福无阻。上机舱去搜索，放手转身，人类找到宇宙无垠的光，失重后会飘出这漩涡。 冯允谦 J 风嘅作品啊，《地球来的人》。 喂 喂，早晨你好啊，我哋系香港。喂喂， 香港香港咩啊？除香港电台打嚟嘅电话，其他嗰啲我全部都唔会听噶。 咁就啱啦，我哋系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打嚟嘅晨光 Morning Call。 Good morning 啊 ，Miss Chow， 早晨啊，周小姐。 周小姐你好，早晨。 喂，早晨啊， 早晨啊， 大家好啊。 系啊，晨光 Morning Call， 你啊预约咗今天啊，系有啲咩事情咧？系生日啊，定系点样啊？ 我啊侄女结婚嘅，侄女结婚8月八号注册咯。 哦，八月八号喎。 系啊。 发发咁样结婚喎、啊。哎，咁但限聚令底下结婚，咁点算啦？咁你有冇同佢一齐庆祝定系点啊？ 哎呀，问题就系咁啊，我哋都去唔到睇注册啊，佢哋。 哦，咁佢 只系得四个人喺度 啊，我哋只能够睇佢啲相咯。 系啊，睇佢啲相。 嗱，律师啦，一个律师啦，同埋有两个负责签字，即系爹哋妈咪啦，同埋佢两口子咯，可能就 系 侄女。 咁有冇剔嗰啲 Facebook Live 啊嗰啲，等啲亲民戚友可以见证下咁样啊？ 我就系 WhatsApp 睇有嘅啲名 字，系啊， 佢自己整咗少少嘅 video 咁样。 系 侄女叫咩名字啊？周小姐， 佢叫敏敏， 敏敏， 恭喜晒敏敏， 先生就系阿亮， 阿亮同敏敏啊， 系好 啊，百年好合，永结同心， 系恭喜佢哋啦， 系开心，接手与之偕老， 系啊，哇，阿周小姐你都好锡阿敏敏，我听你嘅声音，即系全心全意、完完整整咁样祝福佢哋，系嘛，嗯。 呀，当然啦，祝佢哋互靓互养啦，最紧要都系。 系啦，有啲寄语俾啲年轻人啊。 互靓互养咯。 系，就系呢句啦。 咁啊， 袋住袋啊，袋住袋。 系，祝佢哋都开开心心啦，系咪啊？嗯。 系啊。 咁啊，疫情之后先补翻影嗰啲，叫佢哋着翻嗰啲婚纱出嚟啊！唔该，真系要影翻嗰啲相啊！ 我想问佢哋有冇谂住，即系有冇谂住摆翻酒啊嗰啲啊？ 啊会嘅，佢会10月咯，暂时就。 10月，咁佢会摆酒先定系？咦，限聚令底下，同埋而家即系出入境都麻烦，咁我动物月又压后咗。 应该系啦， 咁啊，唔紧要啦，依家咧唔系健步行步嘅，依家系行步健步嘅，我觉得依家个世界，咁所以就适应下咯，咁样好唔好啊？大家一齐啦，咁啊保持住呢份祝福嘅心，去到十月啊，真系疫情过去咗啊，大家饮翻杯啦，开开心心啦， 阿亮同阿文文咧保持住呢一份嘅甜蜜，呢个好紧要啊。 好 啦，咁啊，多谢你电话啦，好唔好啊，周小姐？ 祝福你哋啊！ 好，多谢你， 大家话身体健康。好，咁啊，今个早上咧就带嚟呢一首作品，阿 Lam 林子祥嘅《分分钟需要你》，咁啊，一齐听下啦，好唔好啊？吓，好，拜拜， 拜拜。 愿我会揸火箭带你到天空去，在太空中两人。活到1000岁，到一般心醉，有你在身边多乐趣。共你双双对，好得戚好得意，地冧天崩多闲事。就算翻风雨，只需睇到你，似见阳光千万里。有了你开心点，乜都称心满意，咸鱼白菜也好好味。我与你永共聚，分分钟需要你，你似是阳光空气。 星期五咧就卖下大包先啊 ，Happy Friday！ 因为头先咧即系听下个礼拜啲晨光 Morning Call 嘅电话嘅时候咧，有两位听众都话啊，你阿 O 啊、小白啊，麻烦你哋帮我讲出嚟就已经 OK 噶啦，因为两日咧都系啊今日发生嘅事嚟嘅。咁啊，阿梁小姐咧就祝自己嗰位啊书法老师阿余老师咧100岁生日快乐。咁啊，既然系100岁，当然 100岁大寿 系啊，咁当然要讲出嚟啦。咁啊，祝佢身体健康，咁啊开开心心。咁啊，另一位咧。阿大妈即系有大妈女同埋细妈女咧，就祝啊自己嘅妈咪啦，咁啊87岁都系生日快乐嘅，咁啊呢两位都系即系比较年长啲嘅长辈啦，咁我哋都系好尊重长辈噶嘛，个 身体健康，日日都快快乐乐嘅呢个最紧要啊， 系啦，希望呢个祝福咧就传俾心机嘅每一位啦， 冇错，咁啊今个星期晨光第一线啊差唔多，我哋下个星期一准时再见大家啦， 好，拜拜。